也许演戏真的很适合我，穷笑着慢动作，再到泪水滑落，不过是看着幸福路过。以为情侣只是临时角色，没问有没有错，够不够深刻，在镜头前快乐，在转身后沉默。也许我该配合你的风格，好像我是你的，而你是谁的。如果剧本没有爱我的角色，结局不是欢喜爱意的苦涩，忘了告诉自己一切不过是一场戏，落幕前心意给了你，选择小幸福在回忆里播放，或难忘泪水在眼眸中闪光，我慢慢的品尝，把记忆剪成片段珍藏。琢磨相遇错过，以为情侣只是临时角色，没问有没有错，够不够深刻，就算没有结果，你可否把经过。如果剧本没有爱我的角色，结局不是欢喜在你的身旁，然后